发现情况底下呢， 嗯， 他整个为什么会眼球加长加大了，这个机制过程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就像癌症的直接病因并不知道，癌症的很多相关诱发因素我们已经知道， 嗯， 一样的， 嗯， 很多近视的多因素的诱发因素我们是很清楚的，其中最最清楚的一点就是近距离的工作过了头， 嗯， 过载了，太多了，跟我们孩子的近距离上的学业负担， 嗯， 过重， 嗯， 应该是直接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过量的人工环境，特别是人工的光线下的环境， 嗯， 比方说在室内太多的灯光下的生活， 嗯， 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这也可以好理解， 嗯， 在我们远古的时候，人类很远就要发现天敌或者是猎物， 嗯， 所以在自然的光线底下，它的视力是远视力是很好的， 嗯， 那么现在都宅在家里了， 嗯， 都在灯光下生活，嗯，所以这个眼球也有人说是一种进化也好，或者是适应这种现代的这种生活也好，那么焦点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嗯， 眼球也倾向于越来越长，越来越大， 嗯， 就是近视度数就越来越深，嗯，在这两个环节前提下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人种上的差异， 嗯， 在我们亚裔的人种， 嗯， 是特别容易近视的一种状态 啊，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对， 嗯， 对，相反呢，像其他的，比如说白种人啊、黑种人啊，他们的这种人种呢，就不太容易近视。但是在其他国家也有这个趋势，因为现代的生活， 嗯， 所以导致他们国家的近视率也比以前要多一些。 对，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么多， 嗯， 啊，那增长的速度也没有我们这么快。 啊， 那么这个人种上的差异也有一些。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发育状态， 嗯， 比方说我们一样用电脑， 嗯， 我们一样近距离的过载的工作， 嗯， 跟孩子也一样在这样做，你有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也这么做，我的近视度数没加深啊， 嗯嗯， 孩子怎么一做就加深了呢？ 对对对， 啊， 有的家长不太在乎这个问题，就觉得我也从小看电视啊，啊，那现在孩子玩手机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嗯， 对，成人化它不存在一个身体的再发育，而在那个阶段青少年的时候身体正在发育，所以你给他增加了这一点符合，他随着身体在长个， 嗯， 可能眼球就更容易被长长了，拉长了， 嗯， 所以这个发育阶段的近距离过载更容易导致近视。 所以这就回应了刚才张总说的青少年时期，就初中高中阶段哈，身体发育的期间，这个近视度数也是非常容易相应的加深的哈。 对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提醒家长啊，孩子在长个，那你小心哦，这个段时间他的近视可容易出现，本来没有的，出现近视了，或者是近视一点点的，很容易加深了。 嗯， 在临床上，我们把近视呢分成三个程度：300度以下的近视叫轻度，300到600度的叫中度，超过600度以上就叫高度了。那么在高度近视里面，比如说那一头更厉害的800-900度、1000多度的， 嗯， 甚至同时含有一些病理的状态出现了，比方说他的眼底有出血了，黄斑有损害了，有萎缩了，视网膜有萎缩了， 嗯， 甚至更重的人会出现近视的原因出现的白内障，近视的原因出现青光眼， 嗯， 我们也经常听说这种高度近视它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出现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裂孔， 嗯， 比一般的人要高过10倍的几率啊， 嗯， 那像这种状况我们叫病理性近视，就是它可能伴有一定的病的状态， 嗯，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 嗯， 别近视啊，可别高度近视了，千万千万不要病理性近视了， 嗯， 因为最后导致视力损害，导致盲，导致最后瞎， 嗯， 都是在病理性近视非常容易出现的。 哦，所以为什么咱们今天说这个话题要防微杜渐哈？ 对， 它真的是一个逐渐演进，然后发展变化的过程。 对， 首先是最好不近视，如果是轻度近视的时候呢，也可以亡羊补牢，让它别再往深度上发展。 对，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 AirDog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AirDog 呢，它跟咱们国家的视光先驱者，就是温州医学院视光中心的，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部近视防控中心的那个徐佳教授那边合作，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课题，孩子的近视我可以预测出来。 哦，可以预测它的发展趋向。嗯， 孩子现在我们检查一下它的屈光度数是多少。 嗯， 然后把孩子的日常生活的状态了解到。 嗯， 三个月以后再去测它一次，然后就可以给你一个预测表。 嗯， 类似于预测孩子要长多高，是不是姚明可以打篮球？ 嗯 啊，你可以长到2米吗？啊，测测骨龄，相接近。这个原理， 嗯， 那我可以预测出来你现在的孩子是没有近视， 嗯， 但是依据你现在的这样的学习状况和用眼状况，他到18岁的时候可能会有右眼350度左眼400度左右的近视， 嗯， 所以你现在要重视起来了。那有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那我们对每个孩子可以做一个预测分析 啊。 因为的确有些孩子是不容易近视的， 嗯， 没关系，但是有些孩子是极易近视的， 嗯， 又特别容易发生高度近视的， 嗯， 那么这些孩子要重点 防控， 防控， 嗯 啊，这是一个，就是在评估孩子的容易不容易近视，评估孩子容易高度上的风险度 ，AI 可以做。 哦， 嗯，那么再剩下来呢，就是监控，比方说18年是这样， 嗯， 19年啪又一个数据出来，跟这个本地的数据对比， 嗯， 那么政府也可以看到，哦，我们这一年工作下来是前进了， 嗯， 持平了，还是倒退了 啊？ 啊，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进行对比， 嗯嗯， 啊，那么这个又是 AI 小菜一碟的事儿， 嗯。 是吧？它可以语音人脸识别， 嗯， 这些小的数据的识别那太容易了， 嗯嗯。 但是当然，每一个孩子是个小数据，这么多孩子在一块，那是一个大的数据， 嗯。 那这个数据上的操作监控都可以在 AI 这个领域里头出现很多的助力的东西， 嗯 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各样方法的监控孩子的。比方说啊， 嗯， 我们知道孩子很难做到主动性， 嗯， 那么在上海是这样的，做的试点的效果非常好， 嗯， 给每个孩子发一个手表， 啊，可穿戴设备， 对，非常卡通， 嗯， 非常可爱， 嗯， 啊，甚至可以通话， 他愿意戴的， 愿意戴， 嗯，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自然光照的监控器， 哦。 刚才是说送你个手表， 嗯， 唯一的要求就是你除了睡觉之外你都带着它，这个孩子这一天自然光照了多长时间， 嗯，活动有没有达到2小时哈， 对对， 嗯， 对，那么整 个 学校的数据 嗯 每天都能采集到，然后 AI 也可以自动的提醒家长啊，你们孩子今天照的可不够啊，是吧？啊，所有小学生、中学生都有那么一个手表的话，那这个 AI 上做不需要这个医生一个一个去盯的了。 对，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就是说当真的是光照充分的孩子他的近视就没有发展或者是没有成为近视眼的时候，嗯，这个经验就是让其他的家长心服口服， 对对， 然后对于其他的孩子来说他也有一个知道自己怎么办， 对， 能避免自己近视加深的具体可操作的做法哈。 是是， 嗯， 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比如说已经近视了， 嗯， 我们要控，还有很多产品呢，就是在孩子的那个近视眼的那个框架上面，在那个框架那个地方安装一个小东西。 嗯， 这个小东西呢，可以控制他写字的时候的姿势，写字 用眼习惯，嗯， 看书太近了，这个东西就发出一个警告，滴滴滴滴滴的提示，然后还监测到你一天有多长时间是超过了这样的一个近距离。 嗯， 啊，那么这个也是。在大数据的监控范围之内可以提示的， 嗯嗯， 啊，所以这个在 AI 的这个领域里来说，这个是人工智能上可以很方便的达得到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